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身上的力量激励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早，欢迎你收听早安长颈鹿，依然是由小鱼陪着你啊。今天范玮琪发了一条微博，就说呢，幸福不是问大家能给你做什么，而是问问自己能为大家做什么。我刚想了想， Well, I think, 我觉得我能为大家放这首歌，范玮琪 I think I。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只想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I think I love you， 还就是这样 cause I miss you， 喜欢你善良，陪你去逛逛，说贴心的话。 I'm falling for you， 爱就是这样 Now I need you， 想跟你放假要一起分享，和我今晚的心愿，我跟你说说不幸福不打烊。我们越看就越想，不说也 题 I think I think 我觉得在一段感情里面呢，哎，情趣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的，各位，它比对方的外貌啊、金钱啊，给你带来的愉悦感要持续的更久一点。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要求对方说你要有幽默感，幽默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色彩。我相信有情趣的人啊，哪怕是一碗白米粥，它也能让你闻出哇玫瑰的气息，对不对？或者酸奶的也可以。林俊杰，爱情幽默。 在悲伤的幽阁里下死毒气，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停止做丛林，连藏你的猜忌不完，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去哪吗？快点释放我的语言，请别理会天真的笑话，我问你几次不去，我在为你发笑，恋爱冰箱的幽阁里下死毒气，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我是冰冷的我从你隐藏你的猜忌不完， 7:14。 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合正空最美的声音。 吹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这里琴声巍峨，夜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你的吉利迪郎。 品味1033，三合正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宁路，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唠什么嗑呢？我们今天说一说收到谁发给你的在吗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不太想回复。大小留言说，一般这么问呢肯定是有事儿，那能帮就帮，帮不了就算了，有付出没回报呢，那我就当认清这一个人了，少了这些钱我也饿不死，是吧，全当豪赌了一把。哇哇哇哇哇哇，大小，哇，我好想跟你做朋友，然后让你看清我耶。好，我们继续听歌，孟庭苇，幸福感。 你也想有一朵云的形状，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刹那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全感，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宝，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青春，我们本来分共享，心却在爱情相撞，心比什么更要发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爱已完全被你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好像金光闪闪的 梦想中将被谁来跟我发愿，心的亮静静的幸福感，爱以为全被你拥抱，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信念对象，我有一个找到方向。 莫明伟，幸福感，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幸福感是什么？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独立乐队的主唱啊，曾经这么形容，他说我曾经背着我的爱人买了一辆摩托，然后还骑着这个摩托带着我的爱人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当时是在深夜的时候，然后他们一起骑着摩托来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无人区，他的爱人说我有点害怕，于是呢他就抬头指指天上那个非常干净的有着星星的天空，说哎宝贝，你看这天上星星多漂亮啊，多美呀，这就是幸福感吧。祝福电波那头的你时刻都能收到这样的幸福。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做一分钟的英雄，Yo, yo, verse one. 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敢变得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我不是来打工，我在买我的梦。普通话名叫我普通。只给我五分钟，说不定一个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No, yeah, yeah, 我很有用，很有用，就等着我来使用。只赚点零用，不怕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上一万遍就有用。Yeah, 给我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版本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懂不懂？管他青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敢变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宣泄了荷尔蒙，穿过了白日梦，我就是我的主人翁。Yeah, 因为有恃无恐，比天王还要懂怎么唱平凡人的痛。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想拿代价，怕不怕？你干嘛在这告诉我吧？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女人要钱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敢变得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有谁成功没下过的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敢变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敢变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Thank you.

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能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能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 在夜空下歌唱，闭上双眼，感觉在身旁。 啦啦啦啦，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 王心凌这首歌《月光》，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路上唠唠嗑。赵继伟说，你知道吗，因为别人的一句在吗，我花了500块钱的份子钱，已经3年了，这个问我在吗的人到现在连一袋喜糖一句问候都没有，我家孩子都快1岁了，我请他来喝我家孩子1周岁的喜酒，他都没有给我回复，所以如果现在他再问我在吗，我会不会想回复的。四妹也是留言说，如果别人问我在吗，问我借钱，我不太想回复。我是觉得啊，这个世界上依我看，所有问题都可以用多赚一点钱来解决。这个悟空传来自于缝纫机乐队。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

坚强，不停地放下，学着承担，学着勇敢，学着长大，不要沮丧，不要再逞强，难过的时候找个地方哭一场，你要坚强，不停地放下，学着承担，学着勇敢，学着长大，不要沮丧，不要再逞强，难过的时候找个地方哭一场。想要在街上逛一下，想要坐在街地上好好想一下，想要喝一口大杯珍珠奶茶，想要想卸下满脸的妆，想要想卸下满脸的妆，想要想卸下满脸的妆。 陶晶莹想要，我觉得父母可能都想要控制自己的孩子，这是自然本能啊。但是孩子长到一定岁数就不太想了，跟父母就没有那么亲近了，爸妈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失落，但是孩子毕竟要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嘛。那有一个儿子今年13岁了，就不太接爸爸的电话，这个爸爸呢叫 Nick， 就开发了一款软件叫尽快答复软件，装到你的手机上啊，你只有接电话，这个铃声才会停下来。不过我听说后来这个13岁的儿子看到爸爸来电，特别无奈的接起来说，爸，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一起成长咯。对不对，这个来自薛明媛和朱赫，飞球。 感觉到好炙热，但或许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要怎么做，是言语还是转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爱不过就直接走，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我的脚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痛痛留下些烙印，我不会别走，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会心疼长上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飞船。 呀，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照顾那个你想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上台的演唱会，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可我还是朝着一把他们击坠。 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软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走，为什么我想那么多，我只在乎的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痛苦留下些烙印，我不会别走，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会心疼长上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飞船。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one for me. 变成迷人美丽的海岸， 也多 满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想念却你一样期待，但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依然始终知道你是些浪漫， 星星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依然始终知道你是些惊喜和希望，但始终知道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拥有不完，多奇妙，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美丽的海岸， 也多欢也多怀着想象，要与你精心徜徉，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想念却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但始终知道一些些浪漫， 星星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但始终知道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放不来纠缠， 但始终知道一些些浪漫， 7: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我市召开打击非法传销、争创干净三河无传销市誓师大会，对打击非法传销、争创干净三河无传销市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长刘连杰，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浩全，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副市长卢金丽，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丽君出席会议。韩占山就推进我市打传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讲了四点意见。第一，要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打击传销活动的极端重要性，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力抓好打击传销工作，切实打出一片净土，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第二，要严打重处，限期歼灭。工作中要着重在四各方面发力，即增强打击力量，消除传销窝点，狠打头目骨干，综合防范打击。第三，要抓长抓细，保持长效，要强化宣传发动，增强免疫能力，要实行有奖举报，鼓励群众参与，要推进长效监督，堵塞回流通道，要完善管理机制，挤压生存空间。第四，要严考问责，确保落实，要用严厉问责开路破难，对到了时间节点完不成打击任务的单位和一把手进行严肃问责，对打击工作推进不利、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的单位要坚决追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的责任。韩占山强调，打击传销一定要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和除恶务尽的决心，出重拳、下狠手，坚决整治传销顽疾，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刘连杰主持会议，他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担起政治责任，迅速掀起打击传销活动的热潮，要强化措施，雷霆出击，坚决打赢清除非法传销的歼灭战和持久战，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形成常态长效打击传销的体制机制。会上，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宣读了三河市深入推进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实施方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浩全宣读了三河市打击非法传销集中行动方案。日前，杨庄镇召开密接高速连接线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旨在对征地拆迁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据统计，密接高速连接线杨庄段涉及16个村街715户，其中需征口粮田615户，需拆迁房屋40户，需征企业用地8户，需征养殖用地9户，需征苗圃用地6户，需征树木用地36户。其他需征用地1户，截止目前，615户口粮田征地户已全部完成入户商谈，签订补偿协议521户，清表385亩，36户树木补偿户已有10户签订树木补偿协议，砍伐树木2520棵。正在进行的40户宅基地中，正在入户洽商12户，9户养殖户中已有1户正在自行拆除。会议要求各片片长、各包村干部和涉及村街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全力配合镇党委、政府做好征地拆迁的各项后续工作，积极破解征地拆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强化工作措施，认真抓好落实，

怀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失望，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深处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都不是爱就爱到值得，错错的真的爱到翻天覆地也没有结果，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都不是爱就爱到值得，错过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要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都不是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跟你说干杯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都不是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要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旧闻值得。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唠嗑。请问姑娘留言说，别人给我发来在吗两个字要怎么回呢？在吗？此山是我开，此花是我栽，莫问我在否，发个红包来。在吗？在那山的哪边，嗨的哪边，有一群蓝精灵。这主意不错是吧，但是你这么回钱到底借没借啊？昨天这首歌 OAOA 借一下饥渴的味蕾，挑一下期盼的焦点，和一种固执紧的弧线，等一个复活的瞬间，有一滴甜美的眼泪，唱一首透明摇滚乐，唱一个巅峰的疯癫， 彻底的打碎，这一次掉到你的心里，快放开你的嘴。 在不管你是谁 You're everybody 人生都太短暂何必想别怕别怕时间转爱就是永远谢谢你那一天 You're everybody 转眼就到明天 You're everybody 人生都太短暂去梦去爱去浪费我想叫你 You're everybody 18: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锦溪，而带上了书是《28城记》。说到江南古镇，人们总是会想到周庄、乌镇，或者是同里、南浔和西塘。其实啊， 同样是小桥流水人家，却没有拥挤的游客和到处都是的小商贩叫卖声。作者谭振恒取的是昆山锦溪，就是这样一个水乡古镇。早春二月烟雨迷离的时节，谭振恒来到锦溪。锦溪距离周庄只有8公里，周遭一带围绕着定山湖、五宝湖、城湖等5个湖泊。进了大门，一条清亮的河道把古镇分为上塘街和下塘街，两旁灰暗的房屋虽然上了年纪，但因为有人居住，所以不会显得特别落寞。不管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淡定的水流倒映着树的影和桥的影，倒映着临街的飞檐和高挑在檐角的红灯笼。青石铺就的老街转角处有早点摊子，把小桌凳摆到了河边，旁边的围墙上垂挂着绿的还不那么浓郁的藤蔓。虽然谭振恒去的时候时令偏早，装扮锦溪的夹岸桃李还没有飞花的效果，但那水巷、河埠、廊房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谭振恒站在石拱桥上，叮咛着古人的诗句：锦溪碧双商，落花时泛香，钓船平往返，渔唱复悠扬。放眼桥上桥下风光，真是满眼清新。读一本书看一座城，锦溪是收门票的，票务中心就设在停车场的一头，票价应该还是50元。记得读读这本书《28城记》，201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当网售价43.4元。 在花中央，写着我原来的方向，停在18渐水轻舟唱，跟人一起看着花正上，要那姑娘遇到的模样，看着花蜜一顿靠花旁，故事三月也能为人唱，写着的这一篇就在写上这一篇，就像是枕着窗台说话的这一篇，在西厢正说笑颜，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水调歌头词一首，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才有的痛，待我还在人际路口，那花儿唱歌水清惆怅，跟人一起喷着花衬衫，要那姑娘遇到的模样，看着花蜜一顿靠花旁，故事三月也能对人唱，写着的这一篇就在写上这一篇，就像是紧着装他喜欢的这一篇，不是读了这一篇名画里过了这一圈，不是生活在西厢正说少年，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睡到歌到此一首，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才有了痛，待我还在人地路口，那花儿唱到了哪里， 想过十二年前在远方，写下当年有你的我，谁的歌都足以说。我在重新想过十二年后你在有吗， 至八月十三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大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八月二十六日三合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五百枚钻戒免费送，八月二十六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情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随风而渐远，不变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看着风的相片相机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了女孩的季节，画面中你却一心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起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还相信万人不变，空旷的世界过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 看不见，谁的爱在想世界在做 渐远，不变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空旷绿色的院草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起风变现。No， 白色微细的生命线在风暴中摇曳，我依然坚守着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也许 爱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爱你的心。 识的那天还很落叶，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聆听前言，老人手托在他的心边，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老人与海，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这海有多大呢？水有多深？有的时候必须得试一试才能知道，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得问对人了。比如说有一人过河的时候想趟过去，是吧？半夜里头就问岸上的一个小男孩，说这水深不深啊？男孩说一点都不深的。于是呢，这人就趟过去，趟到一半发现这水太深了，于是回过头就问岸上的那男孩说，你不是说这水不深的吗？请男孩说，对啊，这水不深啊，这水才没过我爷爷养的鸭子的半个生物呢，好浅的水呢，试一试吧。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着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开始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有梦想，勇敢敢去闯，全世界已经漂亮的长。云有个操场，我只想来闯，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放肆放肆，当怀上海的梦飞开离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起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开始崇拜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漫长的迷途是我们的时光，浩瀚的夏夜是我们的时光，青春的回忆和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走远都不会忘。镜子里的我帅得很闪亮，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死放肆，当怀小孩的我飞开飞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着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漫长的迷途是我们的时光，浩瀚的夏夜是我们的时光，青春的回忆和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好好感受着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着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漫长的迷途是我们的时光，浩瀚的夏夜是我们的时光，青春的回忆和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 你看这时间流过， 现在是8:5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水位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方，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0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俊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不曾一路都崎岖，会苦痛刺激，怎么会更想证明？不曾握紧了决心，奔跑过失意，怎么会创造惊奇？怀抱梦想的生命，浪漫而激情，冲破狭窄的天地前进。谷底我不停犹豫，我不停不回忆，我宿命经过的人都超能力，翻越伤心摆脱秘密，这样我才是无解的困境。过去我不提都略去，明天再去可努力。坚持闭眼去倾听心里的声音，什么最希望争取？坚持像一颗恒星，能成为指引，冬雪难掩的孤寂。怀抱梦想的生命，哦哦，浪漫的激情，冲破狭窄的天地前行。 这里是每天要给你提各种事情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提提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对方给你发来再码两个字，你会不想回复吗？蜜蜂飞翔留言说，哎，我预感到啊，在再码之后他紧接着会说，最近手头可方便啊，我是绝对不会回的。